Oh. جديد يا اخي. الله الله. Oh,

我不是的， 哎，是的，不是， 我是你说，到时候你来动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来嘛。 دی اسی قال يا ويلتا Gracias.